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 周六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见老朋友的泽华，然后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简弘毅。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老朋友简弘毅。 我们还用前面那个麦克，这样大家听得会更清楚一些。 哦，这个说话哦，对，这个没有混响。 对，你没觉得很奇怪？我今天都没有放电乐，然后直接就开始了。 是的，是的。为什么？ 我想让你认真的听一下这个前奏哈，然后告诉我你在听这个前奏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和场景？ 我刚才你说刚才听的这个哦，这个。 就刚才这个场景， 我会觉得就是它有一种时空交错感，但是又是所有的画面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对，就是会让我想起比如说我在地铁站，在机场，在闹市，在餐厅，在办公室，所有的场景都会出现。 这么泛泛的吗？ 啊， 所以它会有一个情绪的相对应吗？ 我觉得情绪可能每个人解读会不一样吧。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在回忆我的过去啊。 回忆过去，所以我就一开始想让你听一下这个前奏。我觉得每个人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对应的画面和自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一晃就来到了十二月的第三周了，这也是2021年的倒数第二周了。时间也太快了吧？ 是有点快。我上次来我都感觉很久了啊。 对。你会有这样的感慨吗？2021年就要过去了。 哎呀，你不说我还真的没有这么着急。 着急起来是你会立马想到今年还有什么心愿没有达成还是什么什么？ 其实心愿倒是都基本上达成了，然后就是现在这个剩下的这十多天我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要发行， 时间紧任务重。 对， 已经做好了吗？ 还有在做后期的。 还有在做后期的。 对， 然后2021年即将过去了，所以这张新专辑是会在2021年跟大家见面还是2022 年？21年一定要在12月30号之前跟大家见面。 我们今天晚上有幸的会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吗？ 会听到里面的两首或者三首啊， 包括有一首是昨天晚上刚刚发的。 对对对，这个是你刚才临时加的。 因为我们报歌单的时候都还没有这首歌。 对，因为当时报歌单的时候我以为这首歌还没有发行啊，所以就没有报上来。 谁知道昨天一看，哎，上线还这么好听。 上线了。对， 当然要跟大家分享。所以除了会听到自己的新歌之外，然后今天我们也会听到他算是年终总结的歌单吗？ 我觉得不算。还是回忆过去的歌单。 你是很爱回忆过去的人吗？ 我是挺爱回忆过去的。我总是会就是想到我以前的生活，或在以前生活中有些感动我的瞬间，或者是我当时有一些觉得自己进步的时候，或者是触动我让我觉得这个生活即使再困难我也要战胜它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画面的时候我就会想起 以前唱的那些歌啊。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画面的片段，还是说你会回到特定的一个阶段当中去？ 我觉得是很多画面，就跟你刚才放的这个一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其实你刚才放的这个片段真的跟我最近在做的一首歌有点异曲同工。就我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戴耳机正在检查这首歌的编曲，然后也是用了一段这个环境的采样啊，我是用了四惠东地铁站的采样。 你自己去四惠东然后去录的吗？ 就是我编曲老师去录的啊，因为我当时跟他说过我跟四惠东其实很有感情吧，因为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去我老师的工作室的时候，每次都要在四惠东下地铁。然后四惠东是这个一号线的终点，是这个八通线的 起点。以前去八通线要转， 对，会在转车。 现在合并了， 现在合并了，对对，因为我很多年没坐过，有点忘了。但是以前是要转的。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可能是这个当时的市区啊，感觉是个终点，然后是另一个区的一个起点，就感觉就是会总是到那个地方会有点转折感啊。然后我每次在我老师那边隔个一两年我创作，然后自己会很崩溃的时候，我就会去四惠东地铁站去唱歌。 真的呀？ 对， 你在那个地方唱过歌啊？ 唱过、然后经常就是有一次是零下十多度，我拎着吉他和那个小音箱就去了，在那唱唱的。然后 地铁站外面是吗？ 里面啊，里面还稍微好一点。 没被赶吗？ 趁 被赶之前赶紧唱。 其实是这样，就是反而是就是其他的一些在那边摆摊的朋友会不太喜欢我 啊 啊，因为我 一唱歌 就会把管理人员吸引过来。 哎呦， 然后他们就 知道画风会转到这里， 他们就卖不了东西了，所以我也不太好意思。我每次会去没有人的那些地方，后来我就跑到高碑店的那个通道是真的没有人的，我就在那边唱。 妈呀，你还记得那时候唱的歌吗？ 我今天有一首就是当时唱的， 我们就唱这首开场好不好？ 可以啊，好。 所以大家是能猜到歌名的吗？ 我觉得， 试试看， 不太能猜到，但是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来，各个平台看直播的朋友们试试看，能不能猜到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他曾经在这个地铁站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请简弘仪。 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珍惜那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 吉他弹唱的魅力实在是没法阻挡，太好听了。听你唱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愿意，不管什么就愿意。然后再看抖音的芬芳说：“妈呀，老好听了。”蓉儿说：“妈呀，好听好听。” 谢谢谢谢。 你唱的时候，我说这首歌不是很好猜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这首歌不好猜？歌名？ 就是这种歌其实是大家经常会唱的，反而是我觉得这种歌可能大家不会想到我会去唱。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唱些会不太容易就是听到的歌吧。 但是在说猜歌名，那你说这首歌曲如果按猜歌名来说的话，应该算是很容易吧？ 对对对。 然而结果呢？ 嗯， 第一个红爷 YYDS 说我愿意为你， 谢谢谢。 然后再看我们聊天室的 触摸在心底， 而2565也说的是我愿意为你。 嗯， 他们可能会以为这首歌就叫我愿意为你， 应该。 然后这个第一个打到我愿意的时候都已经是过了很久，山外有山，然后这些老朋友们才打出来说 哦，对对对对，哦，这也有可能会断代，真的。像这种歌就是可能现在零几后的小朋友还不真的不一定听过。 对， 嗯，我之前就听到一个让我很惊悚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孙燕姿的时候，我真的真的上次遇到一个就是零零后的一个歌手，他真的不知道孙燕姿，真的，就是我觉得很难理解啊。 我之前还遇到过一个音乐人朋友，还是音乐人朋友，九五后的，说我听过蔡依林的歌，但我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歌。哇哦！ 哎呦，这个、 哎、你每次听到这样的代沟的时候，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吗？ 会会会，我觉得时代真的有点太快了 啊、哦嗯。然后你又是作为这个音乐人、嗯、当事人， 对， 心里会不会格外的咯噔一下？ 自己还好吧，反正就是还一直在做音乐，就我觉得很幸福了，就嗯。 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你现在还有没有我愿意为你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还挺多的 哦。 我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成长就是责任，这个责任不光是对家庭或者是对什么工作，我觉得很多的包括身边的朋友还有团队的人，我觉得我现在，我以前其实有时候挺懦弱的，我很内向，有些事情来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甚至会去逃避，然后这些年我发现所有逃避过的事情都会来加倍的来找你，所以我现在我明白了一点，就是我任何事情我都要去扛，我都要去做，所以我现在愿意做很多事情， 而且不光是扛吧，不光是一个人闷在心里扛吧， 对，我知道 一 定 分享出来， 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去做得更好的，都能解决的，没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 这个转变是在今年格外的突出还是？ 对，今年是很明确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之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今年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改变啊。 所以如果按照刚才那个逻辑，当时的简弘亦是在地铁站当中跟大家唱这首歌曲，它更像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场景。 对， 到现在你愿意跟更多的人共同的来做事情， 嗯， 共同来做音乐这个事情。 对对， 越来越有意思吗？ 有意思，就是 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就是你认清了它的残酷，但是你还是愿意去就是这样勇敢的去面对它。 听起来好心酸，先认清它的残酷， 对， 面对它。 可能现在讲起来，在看直播的朋友，可能大家生活挺就是各有各的困难或者是快乐吧，可能有的人能有感触，有的人还年纪太小，不一定能体会到我说的这个事情啊。 如果没有能够体会的话，是一件挺幸福的， 很幸福的，很幸福。但是 好好享受， 但是我觉得要早做准备。 哎，然后看一下微博说。这位65638朋友说愿意一直听简老师唱歌， 谢谢。 每次看到这样的文字都会很感动哈。 对， 雨枫然说成熟很多了，我愿意这首很温暖。OK， 如果上来就是这么温暖的开场的话，接下来跟大家还是按照这样的，哎，我愿意曾经影响过或陪伴过你吗？ 影响过。 它是哪方面的影响？ 我最早听的是齐秦老师翻唱的《我愿意》。然后我当时听到他的这个版本，其实我刚才唱的其实也有点类似于齐秦老师的那个版本，然后我当时觉得一首女生的歌她唱的太好听了，我在那个时候在很多晚上，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音乐当时其实追逐梦想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的一帆风顺，然后我就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力量啊。对，就是这个版本。 很咸的东西如意随心，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里转移， 所以它更多是一个无声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撑。 对， 我无力靠近。你今天还会有在虚弱无力的时候会固定听的一些歌曲吗？ 有，但是是英文歌 啊。它而且是在不断的更换是吧？ 不更换，就是那几首， 始终是那几首。 对， 那可以分享一首吗？ 就是齐柏林飞艇的那个天堂的阶梯那个歌。 那我们可以简单唱几句吗？ 我真的唱不了，但是我就是爱听啊。 好，来吧，如果一开始我们这么走心的，我愿意。那接下来我们的走向， 我觉得不用老是沉迷在一个这个就是情绪里面吧。 是， 但是很奇怪，我今天歌好像都是这样的。 对，你今天歌曲整体都挺 emo 的。 对， 但是光看歌名就觉得都很好听。 好，那我再唱一首，就是跟大家本来是打算放第一首的，跟大家打招呼的歌，《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这首歌曲也陪伴过你吗？ 对， 它是怎么个陪伴法？ 我曾经是特别特别喜欢陈奕迅的唱歌的方法方式。我其实有一直在去， 你有刻意模仿过吗？ 我模仿不了，因为他的音色我觉得实在是模仿不了，但是他的一些讲故事的方式和气息咬字我是有去学的，所以这首歌是我一直感觉我超越不了的一个高峰。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感叹啊，他的细节处理太好了，所以我每次去 KTV 我都是唱这首歌开场啊。 因为这首歌曲好像听乍一听很简单很好唱，但你每次唱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情绪很难拿， 就你很难唱到那种感觉。 对， 对， 所以你会有画面感吗？ 会， 唱的时候。 而且我看伊森他自己唱的时候，我看过他现场，他唱的时候眼睛里面是真的是有东西看着远方，会有一个画面感。他会营造，他最厉害就是他的声音中他能够马上给你营造出一个场景，你就能够走进去。 对， 对，这个是我一直想向他学习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简弘毅给我们营造的是怎样的场景。也欢迎大家一边听的时候，然后一边也可以在各个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你在听好久不见的时候会想到的好久不见的是谁或者是什么事儿。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你是谁？你今天进入情绪也太快了吧！大家都满屏的说好好听，好有故事感。请叫我德森说很磁性啊，慢歌感情确实浓郁一些。然后抖音的强哥说一听就是放不下过去的人，都是重感情的人，因为思念所以感觉好久不见。然后微博这个雨凤然这位朋友，他直接讲述了一段自己的故事。 嗯， 一个在一起两年的唱歌很好听的男孩子， 嗯， 后来呢我主动说了分手，因为什么原因就不说了哈。 嗯， 但是呢当时的感情都历历在目，有喜欢，有思念，有遗憾，有释怀，还舍不得。他当时在的城市现在已经没有他了，当时呢他见到我的时候给我弹唱的就这首歌。 哦，这个是正好触动了他的这个往事。 对， 好久不见。我刚在听这首歌曲，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直播封面，大家可以看到抖音的还有微博上的都是写的是好久不见简弘亦。你会发现好像现在即便是好朋友的关系，即便是在一个城市，都 很难见面， 在一个月当中见到几次， 很难很难。我其实我在北京有一些发小，就是我们都是中学同学，然后毕业了之后都一起来北京打拼，前些年吧其实还就是经常能见，现在其实几个月才能见一次。 说来也奇怪，大家感情都很好， 都很好，其实 也不远，就是20公里，但是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见不上。 你每次想到这样的事儿，会有一点遗憾吗？ 会， 我会 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遗憾吧，就是觉得好像大家现在就是都太忙了，然后会觉得很想就是回到以前那种没有事情大家就能聚在一起的那种无所事事的时光。 打个电话非要出去见面干个什么无聊的事情，那就很好啊。 对对对， 你刚唱这首歌曲时候有什么画面感吗？ 我总会想到就是一个路边的咖啡厅，因为他的这个歌词的写得很实嘛，有这个实景在，就是在街角的咖啡店你会不会出现。我总会我没有去过这样的咖啡店，但是我总会有这样一个画面，就会感觉那条路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路，两边都有落叶，然后街角就有一个咖啡店，那可能是自己想象的，但是就总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去那个地方。 请问你脑补的这个画面当中，如果那个他出现的话，你会跟他说话吗？还是转身离开当作没看到？ 我会跟他说话， 寒暄还是会 可能真的是寒暄吧。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888这位朋友也说，生活轨迹不在一起了，从前的同学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在生活当中。 会带着笑脸回首， 没关系，当我们在想到这段感情的时候，曾经在一起的那些瞬间的美好还是会记得的。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大家也从这样的一个 emo 的情绪当中解脱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将会越来越 emo。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制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一版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啊，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简弘毅。 然后再看抖音的热心市民张科学说，从蜻蜓 FM 电台转到抖音来看了，欢迎。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简弘毅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月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新歌，然后以及唱一唱在这么多年的音乐路上曾经陪伴过你的歌。 对， 上一时段我们唱两首歌都算挺老的歌了吧。 是的是的， 它大概是会在你的音乐生涯当中的哪个阶段呢？ 我愿意应该是更早的、嗯、然后好久不见是大学之后。 听我愿意的时候你已经在做跟音乐有关系的事情了吗？ 也在做了。我做音乐很早，我初中就开始写歌了、哦、对， 是认真的写流行歌曲的那种吗？ 对、 哦、 对，我初中二年级写的第一首歌后来就给了陈奕迅，就那个陈慧琳唱那个叫爱的学校。 妈呀， 那是写的第一首歌。 当时是就会这个事儿还是？ 算是会吧，因为我当时已经学了几年的乐器了，然后就我学了两年之后我发现我可以去创作一些旋律，然后就去尝试了一下就开始写了。 然后没想到真能中，还是陈慧琳唱的、啊、 对对对， 在当时哎， 对，但是不是当时给他的，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吧，但是是当时写的歌。 然后很多年之后你没嫌弃，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对， 很多人第一首歌曲都会嫌弃的。 我第一首歌我当时就一直很喜欢，但是后来中间有些歌挺嫌弃的。 哎，第一首歌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我记得呀。 那给大家唱几句、初二的时候哎。 我哼一下旋律吧，那个歌词我记不太清了，歌词是后来重新填的。 那滴答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哒哒滴滴哒哒哒哒哒， 好听哎！当时是用吉他写的吗？ 哼的，什么乐器都没用。 然后大概的走向和那个程度也是刚才所听到这样的吗？ 对，就一样的旋律，就是当时我就写在我的那个本子上，把谱子写下来了， 很有那个青春感。 对对对。 我觉得很适合，到今天都很适合做什么偶像剧啊，或者是这个校园题材的剧当中的。 对，校园题材。这个歌就后来是易家扬老师填词，叫《爱的学校》，也是有一点这种青春的感觉。嗯、 所以你看，你作为这个影视剧之王这样的一个现在称号， 没有没有没有， 在若干年前就有显现。 别捧杀之王。 但是当时你看就会记住这些东西。 对对，其实 他其实很有画面感。 以前写歌还真的没有想过说有些歌是适合影视剧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很多年前写的歌后来都有各种影视剧都拿去用了。 嗯， 就是冥冥中注定的吧。嗯， 冥冥中注定，这样气死多少人，我的天雷。所以你后来也没有认真的去想过为什么你歌容易在影视剧当中中。 嗯，可能写的时候就会对情节和画面感比较注重。 对，我觉得也是、嗯、你看刚才那段旋律就能想象它会是很适合在这个方面当中出现。 对对对，嗯，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下面唱什么歌呢你觉得？ 下面唱一首，我觉得刚才唱了这个同年代的歌唱的有点多了啊、 嗯、 我们这样吧，我唱一个最近的刚发行的歌吧。就是我最近这个给电影《古董局中局》唱了一个插曲，叫《义乌》。 这个很厉害哎。怎么这次跟《古董局中局》有过？ 其实也是，我觉得是身边的朋友就是不嫌弃帮忙吧。就是这首歌的，就是 出品人他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哦、 然后我以前还没有正式做歌手之前我们就认识了，就有合作。 嗯， 然后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做影视的音乐，然后就正好想到了这首歌，他觉得很适合我唱，然后就向导演推荐了我，然后我当时就录了小样过去之后，导演一听就觉得我是适合这首歌的， 一下子就中了吗？ 对对对，然后就唱了、嗯、 妈呀，朋友们，这个故事充分的说明多个朋友多条路啊。 是的是的是的、嗯、 十多年前的朋友，然后因为这次引荐就中了、 嗯、对。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义务》。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一边互动。说什么来着，前面说到如果前面半个小时你觉得 emo 的话，我们的 emo 越来越多的嘞。这首义务这个吉他弹唱版感觉更加的情绪化浓烈。在微博直播的林燕说简老师 YYDS、 林燕 是我的作词的搭档。对，就是我的这个新专辑中他也给我写了有两首还是三首词吧、 昨天的发那个老伴也是合作的哈。 对对对，老伴，然后之前的还有一个冷场王。 嗯 嗯， 刚才听到这首《一无》是郭子健导演的《古董局中局》， 对， 然后这个月初上映的电影当中的， 对，现在还正在算是热映吧，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其实还蛮好看的。 你是在看一个大概以后去写呢，还是？ 哦，这个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演唱。就是这个歌曲的，就是监制他自己做的词，然后找了另外一个老师作曲，然后这样，当时拿到 demo 的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就只有一把吉他。 所以你看，这就更幸运一点了。嗯、如果是让你来写、你来唱，可是更加情理当中。结果是还不是你写， 对， 指定让简弘亦来唱。 对，只是唱。我其实更喜欢这样的合作。 对啊， 就是以前总是唱一些 OST， 都是因为需要我去写，然后我就实在是找不到就是好用的歌手，我就自己上吧，因为 原 则太贵了，原则太贵了，然后就自己上吧，然后唱，反正导演们也都挺喜欢。后来我就经常自己唱，然后现在其实更多的是合作唱，我觉得是大家对我演唱的一种认可， 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很开心。对， 所以当你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会有压力吗？ 还挺有压力的，因为确实这首歌竞争挺大的。 对、啊、 当时其实有很多的很红的歌手都在试这首歌。 来说说看你 PK 掉了谁？ 不能说，得罪人，而且还有我认识的朋友。 所以是 PK 掉了你曾经想的可能 不能叫 PK 掉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先入为主了，因为导演最先听到的是我录的这个版本，然后再去听其他人的时候，他可能会。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先入为主的感觉， 是 对、嗯， 所以你听到这段的时候，有些如果音乐人朋友会记住，好，先入为主， 对，一定要先去试唱。 那个压力点在哪里？ 就是我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我非常感谢，就是田丁，就是这首歌的他的监制，他也是词作者，他其实，在录的时候，他特别鼓励我用我以前的这种带火山音感觉的音色去唱。其实这些年我比较少用比较粗犷和爆发的音色去唱情歌了，我都更加细腻的在演唱。然后他说我很多年前的那种音色一直是特别打动他的， 是不是久了不用也会遗忘？ 倒不会，就是只是说我觉得我最近的很多歌就需要更细腻的去表达。我当时拿这首歌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他说这首歌需要很这种沧桑的声音去唱，特别是在烈酒那个地方，他说你的声音就得裂开。然后我录的时候，其实当时是说录一个小样，我在录小样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追求这个细节，就录到很好，录到很好之后，给到导演听的就是小样的版本。后来确定让我唱之后，我们又进棚重新录好之后，也重新挑选了素材，然后最后混音出来，我觉得就是没有最早录的感动。 哦，你这人很有心机，连小样当中都是精心准备好了那个地方要怎么样的录法。 我觉得这个我得感谢我老师涂慧元老师，他当时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音乐人出手就只有一次，没有小样， 对， 也没有成品之分，你唱出来的就是你最好的样子。 对， 所以我每次去录小样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按照正式发行的要求去唱。所以后来正式的版本混完音之后，我觉得缺少了一些很，也不能说是技巧或者感动度，就缺那么一点点感觉上的东西。 嗯， 我后来又跟田丁商量，我说我们用回最早的声音吧，最后现在发行的是最初的录的 demo 的声音。 哦，真的呀？ 对，后来重新录的我们都没有要。 在天边突然清晰，寂寞糊的脸，在迷局都看破，在时间成荒漠，任孤独的烈酒， 能感受到你说的那个烈的味道 在了。烈酒，嗯， 这真的就是 demo 的录的小样的。 对对对。 来吧，各位音乐人朋友，真的好好听一听哈，看人家小样录制到精致到什么程度，难怪会 PK 掉那么多人。 为这首歌就很不好唱，它的情绪的收放， 对对， 然后又有很多人生的大起大落的情绪感在里面， 对，它的就是强弱对比太大了，其实就是后面就是完全转了一个特别远的 key， 嗯， 然后又是高音出来，其实当时我们并不是这么设计的，我们当时是录了一个低音版和一个高音版， 嗯， 让导演去选，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低音版是适合放在片中的，因为它不抢戏， 对， 但是高音版是比较适合大家日常听的，然后就录了这两个 key 的版给到了导演，导演一听完觉得两个版都想要怎么办，后来我们说那我们设计一个编曲上的转调，把这两个 key 融合在 一 起，然后就成了现在的版本。 你说到这个 OST， 红爷说今晚会有觉醒或者爱意来这些影视剧的歌吗？想了解简老师和觉醒者这个剧的缘分。 哦，今天其实没有准备跟觉醒者的歌哈， 嗯， 但是这个 缘分可以， 缘分可以讲一讲，嗯，这个其实这部剧是很早，应该是2016年我接的一个案子，就全案，就是所有的配乐加歌曲，然后做完，我当时还去了剧组探班，然后跟他们一起拍摄，然后就是感受了一下现场的那种氛围，然后所有的剧本我都从头读到尾，然后去看每一个最后剪辑的画面， 这么细致啊？ 对，到后期剪辑我都是在看的，最后剪出来的成片我都是全程在跟，然后做完之后这个剧一直没有上，然后等了很多年吧，应该是3-4年吧，后来当时说是会在一个卫视播出，但是最后也没有， 对，现在大家陆续的知道这个运作的其中的奥妙， 这其实挺难的，然后后来就是只是在一个地方的台播了一下，然后我都没有打算去发行里面的歌，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网上就有了，可能因为电视剧播了，然后就会会有把电视里面播出的这个片段就在网上就会有， 而且很受欢迎这个剧， 我不知道算不算受欢迎吧，但是我的很多就是歌迷朋友他们是很喜欢这首歌，很喜欢这里面的歌，就是特别是什么爱一来这首吧，所以就总是会直播的时候会听到他们说想让我唱这个歌， 对，但这样也就听到其实你在每一个案子当中你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去对待的，剧本全部都通过读一遍， 对， 连后面的剪辑你都要跟着看一遍， 我都看一遍， 非常的费时费心费力的，难怪你是 OST 之王。 别这么说，真的不是，因为这个 OST 做的好的这些老师前辈们太多了，我其实真的只是就是算是小学生吧，小学生， 但是确实是很用功的在对待每一件事， 对对对。 好，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谈唱歌曲吧，下面唱什么歌？ 接下来唱一首那个如果云知道吧。如果云知道，这个也是我以前我在那个斯诺亚州的时候唱过， 这首歌很不好唱，我觉得 我以前唱的是一个很粗犷的火山音的版本， 那要好驾驭一点， 好驾驭一点，我今天想改变一点，就唱得更收一点吧， 好， 其实那样唱情绪一下子宣泄出去是好唱的， 对的， 对对， 反而是越收然后越要控制是不好掌握的， 对对对， 如果你最近真的觉得有点累了，听这首歌曲会格外的， 对， 我每次累的时候就很想听这首歌曲， 因为有一句词是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太有共鸣了，来，如果云知道。 它一旦流尽，只剩绝绪。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云知道想你的夜漫漫熬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如果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的牢熬，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现场带来的《如果云知道》， 如果 知道。 这就是以前的版本。 对，以前唱这个歌就当时想追求一种特别不一样的反差嘛，所以在唱的时候在情绪处理特别的浓烈。 嗯，这种浓烈的其实从演唱者的角度而言是好做的， 比较爽，在现场唱，而且在现场会比较有震撼和打动人， 大家也会听起来更有那个代入感。 对对对。 但是你刚才这个版本实在是太动人了，嗯，看微博的638说太好听了，然后百福丁光也说好听，在聊天室的朋友口金口金 FM 说，用泽华的话说，妈耶，这也太好听了，开口酥。泽华现在，上期我在跟嘉宾聊的时候，然后把开口贵看成了开口脆，我就直接说了开口脆。 开口脆也可以啊，脆也是一种很好听的音色。 对啊，嗯，我后来觉得开口脆就很合适啊，嘎嘣脆的感觉多好，嗯。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这首歌其实 刚才那一个瞬间， 我刚才这个瞬间我突然想感觉回到了我以前上大学在驻唱的日子。 哦， 你知道吗，这首歌其实我以前也是，就在我驻唱之前哈，我也是听过许茹芸的版本，当时在现场我驻唱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歌手过来试唱， 嗯， 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唱的是也是那种吉他上特别清亮的感觉，我当时觉得，我说哇，这首歌可以唱得这么好听，不一样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去处理？然后又是齐秦老师，他说他是听的齐秦老师的版本，然后我就去找了齐秦老师的那个版本，就是这种很清亮的一个男声。所以我后来我就每天有时候晚上我没事在睡觉之前我就拿着吉他想唱那种感觉，我就唱这首歌，睡觉之前唱一遍《如果云知道》。然后后来我去参加声动亚洲的时候，我就很想唱这首歌，但是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稍事休息，回来继续跟大家讲当时在参加声动亚洲的时候的一些花絮。 好好好， 马上回来。 真情只要你将我抱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李东恒，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白雪映出一道光，蔚蓝天空聆听一声响，挥洒汗水追逐年轻模样，当双脚踏上赛场，梦想记录荆棘时光。 我是你的肩膀， 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 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1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笔记则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Live Show，周末晚上10点。 不说再见。 周六夜里11点01分，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嗓音状态并不是很好听的泽华。 谁？ 好在今天请到了声音很好听，然后现在又很会运用自己的声音，很会在音乐当中表达自我的简弘毅，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在这个月月底即将推出的全新专辑当中的新歌，以及呢也会前面像我们刚才所唱到的一样，唱到在他成长的音乐路上的这些年曾经陪伴过他的一些音乐。前面我们唱到如果云知道的时候也讲到这首歌曲是曾经在驻唱的时候很喜欢的歌，然后参加声动亚洲。 其实当时参加声动亚洲其实录了两首歌，一首歌是如果云知道，一首是问然后当时给到导演的话，大家一致选择要唱《如果云知道》，然后问就被冷落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后来很巧啊，这两首歌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了网上，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发给很多朋友听，然后他们在一些论坛上把我的歌给上传了。然后 妈呀，论坛这个词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对， 很怀念， 很怀念的。然后后来在酷狗啊什么都有了，网易云 QQ 音乐都有了，然后突然问有一段时间就很火，就是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不是我很多年前随便录的一个小样吗，怎么就大家那么爱听呢？ 你的小样很容易中了，这样说。 对，所以我后来就经常录歌，我说我都按照录小样的感觉来录吧， 一遍过不要第二遍。 倒也不是，我录小样其实特别认真，但是心理负担没那么重，就是说我录的时候我也是很去讲究每个细节，但是我心里面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不会说哎呀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录成品的时候可能就会过于的看重它，它反而会有一些失去掉一些就是自由度， 可以理解为所谓的杂念了哈， 有可能。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当时我录完之后我确实自己也觉得如果云知道是很适合唱现场，但是问这首歌我当时觉得我也很喜欢，我当时为什么导演不选呢，然后 问这首歌也很适合其实， 对， 但只不过没有他这一上来 一张口 这样的一个冲击力， 这可能就是 一个现场的冲击力和一个你需要慢慢品的这个东西的区别。 所以如果是今天的简弘亦再去参加音乐类的节目的话，你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的有所谓的经验在选歌上啊？ 嗯，我还真的在选歌上一直都一般。 如果今天还去参加一个音乐类节目，还是如果云知道和问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首？ 我不会唱这两首歌了。 硬要唱的， 硬要唱我就不参加了。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就硬要听一下《问》这首歌。 行，我们就在这里唱吧，在节目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唱这两首歌了。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李宗盛的词曲一向非常非常的抓人，这首《问》，特别是昨天晚上的这个微博热搜事件之后啊，可能大家又开始讨论这女人在爱情当中的状态了。那既然我们唱到了《问》，是不是可以延续一下这样的一个感觉？接下来我们来三部曲，好不好？ 好。 问完了之后，梦一场。 梦一场。 嗯。 哎，这个为什么也有混响了？ 啊，因为我想直接让你唱，我们不用多说。 好，直接来是吧？好。 对啊， 梦一场。这个三部曲真的是太经典了， 然后这三部曲真的是很容易在夜里让大家情绪上起伏波澜。

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把梦醒时一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 妈呀，这三部曲一口气听下来，真的大家需要喝一口水让自己心平静一下。再看聊天室的生如夏花说，这个声音足足打动了我的心，哎呀。然后看微博的小曲咪说，声音让人沉醉，太美妙了。小弟航班也说好美妙。 谁让你心 中怎么样，作为演唱者你刚才表情又非常的狰狞。 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表情管理的， 哎， 特别是在录音棚的时候，我在录音棚唱歌的时候会很奇怪，我回头放出一些录音的花絮给大家看看吧，整个的人的肢体动作和表情都是很奇怪的， 不能光说不放啊， 对， 既然说的话你就要做到。 嗯，我觉得反正我唱的时候吧，如果我去太去注重这些表情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投入不到歌曲里面。 嗯， 所以我就哎呀反正也不走偶像派路线。可以 了。你是刻意不走，你完全可以走。 我是走不了的。 请问按照刚才简老师说到的自己的感情经历非常有限的情况之下，你刚才唱这三首歌曲的时候是会像在演剧一样在呈现三段吗？ 嗯，其实我感觉这三首歌确实有一点这种延续性。 哎， 对，就是会先是沉迷在一个梦中，然后梦醒了，这样就是 一开始先问， 开始是 去爱， 不懂，然后去问，然后再去爱，然后再去醒。 对， 嗯，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就是这样，从问，然后再到懂，再到醒，醒了之后还会去爱。 对， 嗯， 这就是既无奈又美妙的地方。 对。 然后如果你要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真的哭得很难受的话，还是相信爱情还是会在的。 嗯， 虽然听起来好像像是一些无聊的废话，但是确实我们把时间线按照很长很长来看， 对， 他还是在等待着你的。 对，其实我还是相信会有就是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嗯， 你对爱情观一直是这样的吗？在现在， 我相信生活中都会有各种波澜，都会有各种矛盾，都会有各种起伏的情绪。 嗯， 你甚至有一刻，你真的是会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话说，就是说，任何再好的情侣之间都会有很多特别冲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次就是想分开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都是你要去经历和历练的，没有真的一帆风顺的爱情啊，事业也是，所有的事情都是。 在想要放弃感情的时候，是什么让你悬崖勒马了？ 我之前想放弃的时候就放弃了。 然后呢？ 然后我现在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挺幸福的。其实我结婚了，有一个小宝宝，就是我觉得现在生活中就是会有一个特别就是能够让我一直去有动力去爱去付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也不知道去怎么形容它，可能这就是爱吧。嗯， 就是你生命当中那个羁绊。 嗯， 那有很爱的羁绊。 对， 真好。 为他所爱的人， 你在唱的时候雨峰然说，请问简老师，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嗯，我觉得也看事情吧。我在人际关系上面是一个很不敏感的人啊，我在一些情绪感情上还挺敏感的。 嗯，创作者应该都是敏感的。 对， 你才会发现然后把它变成素材。 对，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呢？ 我在生活中也还算是敏感，我特别喜欢在一些艺术作品里面去寻找一些就是打动人的东西。嗯，比如说一些电影啊，或者小说啊，或者是一些传记什么的。 还有朋友问今天可不可以点歌，可以吗？ 可以试试看，如果会唱的话就唱一唱。嗯， 因为你在唱前面这个三部曲的时候就有朋友点到你一定要幸福， 我不想唱这首歌 拒绝的理由， 唱的太多了，唱的太多了，经常就是我去演出也好去什么地方基本上都唱这首歌，还有不然我这两首歌我这次我都没选，我之前我那个就是助理给我歌单的时候就有不然跟你一定要幸福，我说我不想唱这两首歌， 直接拒绝啊。 对， 然后童年 就是罗大佑老师童年嘛。 嗯 这个倒是可以试一下啊。 有人说老伴儿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放到最后压轴哈。 老伴放最后压轴哈。好，那唱两句童年，童年吧。 还想听什么歌？现在赶紧点哈。 我现在唱这个版本，可能是一个已经就是年纪很大的人在回忆童年的感觉， 返老还童。 哎，对。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深深地叫着夏天。哒哒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滴滴答答地写个不停。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慢慢长大的童年。我唱一段吧，因为我这个词我怕我唱错。 你这个感觉都不像是中年了，像老年。 老年啊，就是感觉是一个已经都全部过完了，哎，然后再回望一下美好的时光， 然后还有点骄傲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对对对， 告诉我昵称不可用是啥意思？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卡路里》，行不行？你会唱这首《卡路里》吗？ 卡路里，怎么唱来着？燃烧我的卡路里。 对对对对对，那用吉他弹唱很难吧？ 这很难唱，很难唱。这个确实，我们现在是一个就是深情唱歌的这个场合，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 好，他今天很爱拒绝人。OK， 很喜欢这个爱拒绝的。怨，王菲的怨吧，应该是。 怨。他可我也有一首歌叫怨， 那可能是你 的, 可能是 的，对，是你 的。 我 可以唱一段副歌吧。 好，我们点歌都几句好了，也不用太久。 愿你像孩子一样，自己的歌都忘 了。你这个很弱，你前面怨的那么有气势恢宏，然后瞬间又切换下来。 就是我现在唱任何歌都会忘词，不知道为什么。哎呀， 所以你是败将， 败将这首歌吧。 嗯， 败将我不会唱 啊，不行是吧？ 对，不会唱。 很多人在点这首歌曲，然后如梦， 好，如梦也是我的歌。 嗯，也几句吧。 为什么每次大家都点同样的歌呢？我真的觉得唱的有点 好，所以你想听大家点 对点一些 别人的歌是吗？没唱过 的，没唱过的，对。 蔡健雅的《纪念》， 我没听过。 麻雀， 麻雀是李荣浩的吗？ 他写的是对。 平凡。爱了你取暖，点燃，就这样。我这个我也是不太会唱，我会一点点啊。 对，前面已经很到位了。 对， 光之翼。 哎呦，好难呀！ 你让大家点的。 这也是我唱过的翻唱的。 对，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哇哦，这个哒哒哒很有力量哎！最后一首吧，很多人都在写同感。 同感是我自己的歌哈。 嗯。 同感是怎么唱来着？哦，这样唱对。 最后一次相约在咖啡馆，你忽然说了千遍道歉，不知觉又把我伤千遍，忘了我一直与你有同感。 好，就唱一段吧。 好，给我们一点点时间休息，然后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 ，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11:32，九七四 Live Show。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开心，请到简胡毅跟大家来畅聊他自己的音乐之路。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简胡毅。 这时段先跟大家分享什么歌呢？ 最后一个时段我想唱一些自己的原创的歌曲吧。就是最近也是正好在发我的第六张原创专辑延迟满足。 都第六张了。 第六张了，时间过得挺快啊。这张专辑后面还有6首歌还要持续的上线，然后今天我们唱一唱前面发表过的歌吧。 再剩下还剩下不到10。因为马上就19号 了，对对对， 所以就还剩下13天的时间，你要把剩下的6首歌曲全发完。 对， 有些歌曲现在还在制作当中。 对， 哇哦， 哇哦，有点挑战。 对，期待到时候发不出来。 闭上你的嘴。 你是只要说到就能做到的人，对不对？ 我基本上是，我是个很靠谱的人，我的时间观念很强，就是虽然说这张专辑已经搁了大家几个月了，但是真的是中间有一些插进来的一些歌曲要发行，我不想在我发行的歌曲中发行一些就是不太就是能够连得上的歌，所以我就把专辑退后了一点。 今年的制作周期是你前这六张当中是最漫长的一张吗？ 算是，真的真的，我第一张做了3年。我第一张是12年的年底开始做，做了29年的年底才发，3-4年。然后这一张其实从创作开始也有蛮多年了，从16年的歌一直到现在，其实中间一直也在构思，我想做一个，就是 最能够代表当下的我们的生活有这种共鸣的一个专辑。这里面有一些，其实很多是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的性格去延伸的。我是一个慢热的内向的人，然后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是唱给这种内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当下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有一些不太习惯，希望有一些多一些自己的思考空间这样的人的一个一些歌曲。 所以对应到现在就大家常说的社恐啊，微社恐啊， 微社恐。然后为什么叫延迟满足呢？其实我们现在，你没有发现手机其实快成为我们的一个器官了。 哎， 对，就是很多 APP 他们其实都在抢占我们的时间。 对， 而且大量的各种知识付费，各种资讯，你每天不看一个东西你感觉你就落伍了。 对， 然后也会有的人还会不停的去刷刷短视频，然后停不下来。 对， 这些其实都是占用我们的时间的。但是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 嗯， 我觉得应该打一个问号。 嗯， 我觉得我是想去更慢的去品味更多有意义的东西。嗯，然后最近不是你看大家也说也华语音乐圈要完了什么的，华语乐坛要完了， 年度十大热度。 对，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短视频的环境去推出来的这样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即时满足的东西。我就是当下一秒钟我都不能等，我就要快乐，我马上就得让我兴奋。 谁要听你的主歌？快点快点快点！ 我15秒我就要把这首歌听完。 对，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真正的音乐了。所以我这张专辑我就是反这种潮流。 嗯， 我所有的歌我的时间都很长，我都是在慢慢去讲述。我不要去追求什么，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听完我无所谓，但是我就是希望在真正听到这些歌的我的同龄人也好，我的就是跟我有类似生活经历的人都能够在歌曲里面真的能够打动他，能够一直影响他。 你在这个阶段做一件很叛逆的事儿。哎， 对对，我确实在反潮流。我不太喜欢现在的这种音乐的，就是大家天天听的那些歌，我真的听不了。 所以你也不在意大家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把你整首歌都给听完，整张专辑都听完。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听这些歌。但是我没有关系，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 哎呀，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稍微的寒一下？ 也没有关系的，就是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我知道这个事情做出去不会有太好的反响，不如我去做一首很朗上口的歌，或者是做一首简单的歌。我既然选择了做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去抱这个方面的希望啊。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这些作品是能够留存下来的。 对，6888说，还有这个雨风然都说他们会完整的听完。然后失语者说直接循环100多遍，好吧，你自己说的啊，100多遍，你到时候截图下让他看到，真的有100多遍。 我觉得他可能还不止，因为他这个名字就是我的一首歌名。 所以延迟满足。那如果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张当中的歌曲，你会想先唱哪一首？ 我先唱一首《只为》吧。 嗯， 《只为》这首歌，它的词写的特别的浪漫，就是我也是想怀念，像以前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或者是一些东西，你会有一些人他会真的为了爱去私奔 啊， 然后会天天活在这个风花雪月之下去写诗，哦，像以前古时候的人一样。这首歌其实就有一种这种对这种浪漫的这种生活的一种向往。这种生活是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去做的。也不可能去，只能想一下。但是我希望在这种我们平凡的这种生活中能够找到一些诗意，能够让这样的歌能够把你带到这样的情境下面去。 叛逆的学生朋友们，刚才听完以后不要就因为简弘亦说完以后然后你就真的去私奔哈，还是要冷静理智。来，接下来这首《只为》。 有多少多愁善感来回解释，醉心于凭着雕琢一首首烂情诗，好了半生屡屡提炼爱情例子，修修改改命运最佳过程方式，我毫无办法假装好过若无其事，苟且着生活浑浑噩噩的放肆，心妄为我心我所冲冠，其实灵魂里另一个我到底有怎 样的词，我只为有生之年写好一首诗，只想爱个人无悔恨到死，只想跟他私奔做风中的浪子，花前月下时都做悲伤不朽的名字，我只为所有相遇都不忘相思，只想和我爱的人安稳度日，只想每个愿如约而至，笑着看透不过如此。生活浑浑噩噩的放肆，人心妄为我心我素冲冠几世，灵魂里另一个我到底有怎样的词，我只为有生之年写好一首诗，只想爱个人无悔恨到死，只想跟他私奔做风中的浪子，花前月下时都做悲伤不朽的名字，我只为所有相遇都不忘相思，只想和我爱的人安稳度日，只想每个愿如约而至，笑着看透不过如此，我只为有生之年写好一首诗，只想爱个人无悔恨到死，只想跟他私奔做风中的浪子，花前月下时都做悲伤不朽的名字，我只为所有相遇都不忘相识，只想和我爱的人安稳度日，只想每个愿如约而至，笑着看透不过如此。 聊天室的2037这位朋友说，可以啊，挺好的歌，喜欢的话就去平台上多多的支持啊，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首歌曲了。 嗯， 这是来自于蒋弘毅的新专辑，即将带来的全新专辑延迟满足当中的只为。 对， 只想和我爱的人安稳度日，只想每个愿如约而至，笑着看透不过如此。我在想，只想和我爱的人安稳度日，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 对，就是这个歌其实它是感觉是经历过了这种很多事情之后的一个回归初心的感觉。 嗯 嗯，这首歌其实编曲其实也挺好，挺有内容的。 我们刚才是很简单的吉他弹唱， 对，吉他弹唱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像编曲这样去感受到里面的一些巧思。这个里面有很多打击乐的东西，其实是编曲老师自己在家找了各种东西敲出来的。 到底有怎样的词，我只为有生之年写好一首诗，只想爱个人无悔恨到死，只想跟他私奔做风中的浪子，花前月下时都做悲伤不朽的名字，我只为所有相遇都不忘相思，只想和我爱的人安稳度日，只想每个愿如约而至，笑着看透不过如此。 这是录音室版，跟我们刚才弹唱版本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还想讲一讲后面有一段哈， 嗯， 我在和音的部分我加入了一些侗族大哥的元素，因为我今年去到了贵州去采风，然后我听了很多侗族的，还有那个苗族的很多音乐，然后我当时就回来之后，我想找一些他们的民歌能够用到我的音乐里面，然后后来发现没有这样的旋律， 嗯， 但我就自己模仿他们的那种和声和那种唱感，然后去唱录了一段和音放。 放在里面，在后面最后一段的那这里已经出现了。 只想爱够着不会恨到死，只想跟他私奔做风中的浪子，花前月下时多久悲伤不朽的名字，我只会所有相遇都不忘相思，只想和我爱的人。 这声音特别小，声音特别小，可能不认真听不一定能听得到，后面最后一段的时候会稍微大一点点啊，从这个地方。要来了。 失语者说他听出来了，我觉得你就是想让大家把这首歌曲完整的听完。 其实这个东西我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发现的，就是但是我没有去老是去强调它，我是今天第一次跟大家分享里面有这个东西，我之前去发微博也没有说里面有这个东西，但是我是特别就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几首歌都有这样的元素，就是我录了很多带有东方色彩的这种和音在里面，就这个这个 我们再听听看哈。 每个人如约而至，笑着看透不过如此，我只会有生之年写好一首诗，只想爱个人不会恨到死，只想跟他私奔做风中坚决下誓，独奏悲伤不朽的名字。我只为所有相遇都不忘相思，只想和我爱的人安稳度日，只想每个人如约而至，下午就看透不过如此。 对， 很形象了。 我录了几十轨这样的声音。 放在这里面毫无违和感， 对，毫无违和感。我录了几十轨，我后面还有几首歌都有这样的一些设计啊。 然后就有朋友问，请问这首歌曲是属于新国风吗？ 也不能算完全的国风吧。它其实它的调式一点都不是五声调，它是五声调式，但是它里面又用到了一个声多。 嗯， 我其实写的时候。怎么说呢，它的旋律其实是就是五声调式的，就 Rai Mi， 副歌第一句只有三个音啊， Rai Mi La Mi Rai La Mi Mi La Mi La Mi， 就是 Rai Mi La 三个音，就是这样。它其实是一个像五声调式的这样的感觉，但是它的整体的呈现又不是一个特别就是纯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吧。 对，所以人家说的是不是算一种新国风的感觉，或者简弘亦式的新国风。 我如果说有幸未来能够确立这样一种风格的话，我真的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就像以我的这种风格命名的一种新国风，我觉得挺好的。 你是想的有点多，他可以你每一次 对对对 你自己的国风是简弘亦的独特的风格的， 想的有点多。 对啊，还有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确实是一件很值得骄傲和开心的事情。 红式国风， 对，红叶说还我还以为是戏腔。 不是戏腔，其实我是模仿的少数民族的这种合唱，侗族大歌。 所以如果刚才你要听这个弹唱版本都觉得好听的话，一定要去听一下录音室版本。 对对， 完全不一个感觉的。 对， 好，时间紧任务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万物说。 好， 我先说一下这首歌《万物说》真的很难去弹唱，因为它的编曲太宏大了。我现在吉他弹唱的还原只是它的万分之一。 那如果万分之一你都觉得好听的话，你想想给它放大到一万倍，那是得多好听。 假说，现在的我褪去一洞雪里躺着生活，一如不能眠的夜里写着什么小说，被嘲讽的人认同死会创作，就像群居移动时我们彷徨着，找一种方式消遣证明还清醒活着，我问何人生下来就有不完整的歌，有缺点有离分被善恶困着，别说无辜的人软弱，被淹没以前也不曾沉默，让我挣脱那些枷锁世俗的被恶灵的魂魄，别逼着失语着我幽默，看客们清醒就不计较因果，血液供应的你方便坐在马幕后，赞同的人是我， 这首歌我就唱一段吧，对，我其实想多留时间让大家听听我们的这个编曲版，这首歌真的我太喜欢了， 这两首歌都不是你自己做的词，哎， 对，作曲 是我，作词都不是我， 对，为什么开始偷懒了嘞？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写词，其实也不是偷懒。 气氛已经起来了， 对， 假如错误者抛弃了那些假说，现在的我褪去于洞穴里躺着生活，一周不能眠的夜里写着什么小说，被嘲讽的人认同词汇创作， 一开口就跟你刚才的呈现完全不一样， 对， 不是万分之一的，零点一。 爱情是过程，我问何人生下来就有不完整的壳，有缺点有离分被善恶困着，别说我无辜的人软弱，被淹没以前也不曾沉默，让我挣脱那些枷锁束缚的被恶灵的魂魄，别逼着失语这玩幽默，看客们清醒就不计较因果，血液供应的地方偏躲在马幕后，赞同的是我， 做了很多很细致的，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元素，我一会儿再讲吧， 我们时间的关系， 时间关系， 边讲我边听，好。 他这个前奏其实是用了就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引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变化，然后刚才这一段其实听到的其实是有一些缪斯的一些风格的感觉，对，在后面的这个 英国那个乐队， 对，最后一些大鼓起来之后又仿佛听到了那个梦龙乐队的这个，对，然后在演唱上面我张力也非常大，在前面我是让高天鹤帮我唱了一个假声男高音，对，就是又有点古典的元素，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一首很感觉玩得特别爽的歌，我特别想让之后我的演唱会这首歌做开场曲。 百余浮光说他特别喜欢这个魂魄后面那个万人齐呼的感觉， 很符合万物说这个概念，这个题。如果喜欢的话，去多多的支持， 对，大家去多多的去 QQ 音乐、酷狗去听我的歌。 然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最后要快速跟大家弹唱一下《老伴儿》这首歌，也是只能听一点了。 好， 简弘毅在这个月月底预计的是12月30号的时候， 30号所有歌都能上啊。 好，然后期待大家去多多的支持《延迟满足》这张专辑，他自己本人是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的。 嗯，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次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最后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老伴儿》也是来自于《延迟满足》这张专辑，昨天刚刚上线的。接下来直播间弹唱，有请简弘毅。 一屋两人，四季三餐，陪伴被诠释成日积月晚。或许有天我们都步履蹒跚，共同老去，有你才不算孤单。万水千山，一心百年，足以的生活有不同答案。灵魂原来也可以有归属感，简单的爱是最伟大的平凡。能走过岁月坎坷才是老伴，白头偕老，千金不换。一场青春洋溢到满面皱纹的桥段，才会让真心没有遗憾。能走过岁月坎坷才是老伴，一路走来实属太难。誓言说满之后换一枚爱情之环，原来你在我身旁才最心安。 就唱到这里吧，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个能让自己心安的老伴的感觉的状态。感谢简弘毅，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 谢谢，谢谢泽华，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晚安， 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胸襟在